大家好，我是 Sky 李晓峰，好久不见啊。在我的微博和各个社交媒体下，都经常能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，有的问我现在在忙什么，还打不打魔兽，有的希望再次看到我和莫的对决，有的问我结婚了没有。其实吧，我还真的挺忙的，我有我自己的公司需要经营，有 W 俱乐部的事情需要管理，还经常会参加一些活动，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可以说我的中年危机也来了。我已经蛮久没有轻轻松松地坐在电脑前去享受一局魔兽了，但只要我看到魔兽这两个字，看到熟悉的画面，听到熟悉的旋律，我依然会心潮澎湃。有些东西啊，是刻在骨子里的，有些挚爱是永远不会因为时间的洗礼、生活的忙碌而减少一分一毫的。我坚信，无论我白天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，管理者、打工人、教练、选手或者其他，只要我坐到电脑前，戴上耳机，双手放在鼠标键盘上，点开桌面上那个熟悉的图片，音乐响起的那一刻，我就还是你们那个熟悉的 Sky 李晓峰。李晓峰可能会老，但 Sky 会永远年轻，会永远战斗在艾泽拉斯的大陆上，陪伴一代又一代的人，我们共同书写着对于魔兽的热爱，对于心爱之物的坚守。在2021年这个火一般的夏日，魔兽有声剧横空出世。我试听了几集 demo 啊，听到了一个个熟悉的人名，一段段熟悉的剧情。当暴风城的主题音乐响起的那一瞬间，我热泪盈眶，又突然释然了。我觉得我那颗属于魔兽的心找到了归宿。除了游戏里的原声音乐，里面有很多角色的配音也是游戏里中文的原版配音，可以说是惊喜不断了。加上丰富的背景音效和宏大的战争场面，声音效果全线拉满。闭上眼，我仿佛真的回到了那片熟悉的土地。整个剧情内容以及他们的用心制作，我只能说他们的付出配得上我心中挚爱的魔兽，以此足矣。300多集的精彩内容，整整一年的筹备，20多位专业配音演员的参与，国内顶尖制作团队的保驾护航，暴雪官方授权，喜马拉雅独家播出，让我们这些来自艾泽拉斯的孩子有了家。谢谢你们。我是 Sky， 我是一名魔兽人，让我们艾泽拉斯再见。 我被囚禁了10000年。又被逐出了自己的故乡，现在你们竟敢闯入我的领地，真是自寻死路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仓，一名电竞选手，也是一名游戏解说。刚刚开头那一段话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吧？没错，正是魔兽里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，暗夜精灵的伊利丹的经典台词。接下来呢，我想和大家讲一个故事，关于伊利丹和泰兰德的爱情。这是魔兽世界中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。女主角是暗夜精灵的女祭司，泰兰德。泰兰德和伊利丹以及他的双胞胎哥哥马法里奥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兄弟二人同时深爱着泰兰德。伊利丹有一天突然发现泰兰德爱的是自己的哥哥，当他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守护心爱的姑娘的时候，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守卫这个世界，尽可能让泰兰德生活在一个和平美好的年代，即使陪在他身边的人不是自己。然而他偏执而极端的方式被族人当做了异类、怪物、罪人，他被他的族人囚禁了起来，这一囚禁就是10000年。当恶魔再次入侵世界，世界危在旦夕。泰兰德来到囚禁伊利丹的监牢，希望伊利丹协助他一起对抗恶魔。在伊利丹看到泰兰德的那一刻，10000年的孤寂，10000年的折磨，10000年的不甘，都烟消云散。 取而代之的是一句深情的话语：泰兰德，真的是你的声音。我在黑暗中度过了10000年的漫长岁月后，你的声音还是如同皎洁的月光一般照进我的心中。眼前的这个女人是囚禁自己的执行者之一，10000年过去了，她从来没有看望过自己，现在她以近似于命令的口吻要求自己去帮助她。可糟糕的是，伊利丹依旧甘愿为她去死，去卖命，去做任何事情。不得不说，伊利丹对泰兰德的情感非常触动我。后来的剧情也证明，伊利丹不是一个背叛者，他只是一个不被理解的偏执狂，无论是拯救世界的方式，还是表达爱情。哪个女人不渴望这样被关怀和对待呢？哪个女人不想身边有一个宁负全世界，却唯独不会负自己的人呢？现实中很难有这样曲折动人的爱情，但是在魔兽的世界里，我们却看见了执着的守护，看见了最理想的爱情模样，也带给我温暖、感动和力量。魔兽是我们的时代，是我们的青春，是我们的爱情和友情最美好的样子。让我们成为我们各自世界里的英雄，用我们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抗且热爱着。我是小仓，让我们剧中见。 各位热爱魔兽的兄弟们，你们好，我是 Fly 百分百罗维良，一名魔兽争霸3的选手。掐指一算，我成为魔兽3选手已经16年了。魔兽陪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，也是我全部的青春岁月。你可能会问我， Fly， 你当了16年的魔兽职业选手，不累吗？不腻吗？哎，16年重复做一件事，当然难免会有厌倦，会有想放弃的时候。我也问过自己要不要换一个方式去生活，但到了最后我还是在做一个魔兽的职业选手。说得好听呢，这是坚持，说得不好听，我就是倔。10年前我在 WCG 总决赛中只拿到了季军。WCG 那时是我们电竞选手的最高梦想。当时面对采访，我说今年丢了金牌，如果拿不到这个冠军我会很不爽，如果没有沃三我就打星际二，没有星际二我就打鲁阿鲁，哪怕是打铁拳，我这辈子一定要拿一个 WCG 的冠军。后面的故事你们也知道了，先是 WCG 停办，然后他又回来了，最后我终于拿了 WCG 的冠军，而且是在魔兽的项目里。魔兽从问世开始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年头了，当初戴着耳机在网吧和队友杀得昏天暗地的小伙子，现在很多和我一样已经结婚生子，工作忙碌，身体发福，但值得欣慰的是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深爱着魔兽。这次有声剧的制作团队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们也是资深的魔兽玩家。这次有声剧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项目，而是他们青春的记忆和对挚爱的书写。我很欣慰有这样一群人在守护着魔兽，正是因为有他们，魔兽故事就还在继续，爱着萨拉斯的少年们就不会老去。上次和朋友聚餐，我又胖了，又被朋友嘲笑了，他们说 Fly 你又胖了，但是我们没觉得你老，因为我心中有我坚持重要的人和事，你又怎么舍得老去呢？16年的汗水，16年的征战，16年的坚持，当岁月含泪悄悄转身，深情的目光望去，仿佛看到出发的起点，那个18岁的少年，他从未改变。我是 Fly 百分百，让我们无休止地朝着心中所爱前进，永不放弃。 你好，我是苹果牛，一个游戏测评人，也是一家传媒公司的创始人。很多熟悉魔兽的朋友可能看过我的视频。我曾是魔兽世界全球 PVP 玩家影响力排名第四，魔兽世界十大战神，是不是听起来还不错哦？其实归根结底，我只是一个魔兽的忠实玩家。我从高中时期就开始接触魔兽世界，经历了魔兽最辉煌的60年代，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，我还在战斗着。因为热爱游戏，热爱魔兽，我把这份热爱，把战士的精神带到了我的生活里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可能是最早一批的游戏创业者。我尝试过做视频、写测评、办论坛、开网吧、成立传媒公司，好像对我来说，不断挑战和尝试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这是魔兽给予我的，或者说我作为一个魔兽战士，我的人生就该如此。海明威曾经说过，人生就是一场战斗，与谁战斗呢？与自己。我还很庆幸曾经游戏中的战友，有的也成了我生命中并肩作战的战友，成了我的合伙人。这就是热爱魔兽的人都有的共同点，我们的本质上就是一群热爱战斗的战士。无论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，我们都永远年轻，永不服输。当然，作为生活的斗士，绝不仅仅只是对事业的追求。我相信你我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对抗着这个世界，对抗着各自的敌人。即使生活发生很多变故，我们也从未放弃过战斗。这战斗也许不关乎什么荣耀，只是为了一颗最宝贵的赤子之心。最后我想说，也许你以为自己早已被生活磨平了棱角，其实不是，你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战斗，你已经战斗了很久。因为战士之心永远不死，因为我们战士永远有热情，有热爱，永远年轻，永不服输。我期待回到艾泽拉斯大地上，与这群战士们重聚。